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向我国捐赠了粮食。粮食是16号到达咸镜北道青津港的。